古茶，给你做桑塔，做 SPA。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98.2， 年轻人，欢迎归队。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yeah, you are the music in me. 快乐生活，北林广播音乐经纬。大家好，我是西西。总是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总觉得告别遥遥无期，但转眼间就已经轮过了两个春夏秋冬的交替。前几天的一场雨冲走了心头的浮躁，让整个人都环绕在湿润的空气和被洗刷的油亮的树林里。生活中有太多细碎的小事能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除此之外，生活赋予我们最多的，我想应该就是懂得常怀一颗感恩的心。音乐经纬大概就是最要感激的事物之一了吧。转眼间 CC 就已经在音乐经纬陪大家度过了一个春夏秋冬。与其说 CC 选择了音乐经纬，倒不如说是经纬选择了 CC。 现在听听以前的每一期节目，都还是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有时候也不得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每一次相遇，每一份或好或坏的回忆，都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馈赠。感谢能在音乐经纬和大家相遇。我想今天的歌不需要再有任何主题的限制，只管去听去感受。下面让一首 Malibu 带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经纬。 现在这首 Malibu 是 Miley 和合作创作出 Order You 等歌的 Orin 再次共同创作的。就像专辑中所描述的，如果 Miley Cyrus 的新专辑是集结过往风格的话，那么 Malibu 就是蒙塔娜和青春大爆炸的结合。这首歌也是 Miley 送给未婚夫垂地的一首歌，可以说是一首能带给人满满幸福感的音乐。听着这首歌，似乎自己也已经赤脚踩在了马里布柔软的沙滩上，就像歌词里写的，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像鸟儿一样自由，自由自在地遮住着风。 Next to you, the sky is more blue in my sun go down as we're walking. I'd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just standing here talking. You explain the current as I just smile, hoping that you'll stay the same and nothing will change and it'll be us just for a while. Please.是来自爱沙尼亚的制作人 Zane Core 与女生 Navi 合作发布的单曲 Sway。 2012年，这位年轻的 DJ 就被 Avicii 赏识并且签约进厂牌。这首 Sway 以 Future Bass 的编排展现，区别于以往的 House 曲风，与钢琴旋律和舒服入耳的女声相融合，配乐和内容层层递进，可以说是一首十分温柔而有力量的歌。 2019在曼彻斯特发生的演唱会爆炸事件让人十分痛心。 A 妹也在前几天联合更多的艺人重返曼彻斯特举办了慈善演唱会，把演唱会中所有筹集到的资金都捐献给了爆炸中受难者的家属。恰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A 妹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音乐的力量。而现在这首 Quit 是挪威电音制作人 Cashmere Cat 联手 Ariana 创作的新歌， Sia 也共同参与创作。 Cashmere Cat 的歌一点也不同质化，尤其十分注重旋律性，电音也走着清新脱俗的路线，歌曲前奏营造出迷幻的氛围，最后的 Outro 也十分柔美。这首歌是 CC 非常欣赏的两位音乐人戳爷和小马丁强强联手带来的最新单曲 Dear For You。 戳爷这副细腻磁性甚至可以说带有魔力的嗓音，配上小马丁风格的电音，真是满足了大家无限的期待，即便在品味过后也仍然久久萦绕在耳边。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是 CZ 这次告别期的彩蛋啦，这首救世主就是由我们学校二有毒的毒气球乐队创作演唱的一首作品，而乐队的主唱涛仔也曾经是音乐经纬的成员之一，这首歌也是由涛仔进行推荐的。可能在别人看来，这首歌像是由精神病人的视角来写的，其实真正需要拯救的是过着病态麻木生活的人，而这首歌也是在呼吁着他们去做自己的救世主。 又说着什么走出来往南山说的车把我围住，我举高双手嘴里一直在重复，我很无辜我很无辜，我这是救世主，你这是世故不化的俗，来吧你没多少时间跟我走，千万别停下逃离这个平台麻木的世界， 都不陌生吧，王菲的声线就像精灵一样在脑海跳跃，飘渺而灵动。我想她的音乐不仅仅成就了她自己，也代表了一个年代的记忆。而现在这首歌，不论是歌词还是音乐，都是 CZ 十分喜欢的。这首歌也是 CZ 想要送给所有听过音乐经纬的小伙伴和音乐经纬所有的导播小编的，希望大家都能像这首歌所唱的潇洒而快乐。 求不得骗走你是一样的难得，喜怒和 到最后还是忍不住想感叹一下，时间过得真快，真的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坐进直播间，最后一次和大家在音乐经纬见面，但绝对不会和音乐告别。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你只身穿过这城市的黄昏。日光阑珊，如恒久的告别。 那些撕掉未寄出的信，那些记忆里触不可及的人， 那些树叶中滑落的平整干枯的花瓣，都寂静如最初的样子。会怀念吧，会软弱吧，会为往事落泪吧， 会后悔吗？会遗憾吗？亦或只留下无言的微笑呢？ 每一次你关上往日的门，跳入人群的海，请带上爱上路。就算迷失，也终有一个声音给你最温暖的呼唤。青 运 黄昏， 青 运黄昏，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给你细微却珍贵的力量。 请允许我用声音为你取暖。 家歌曲《背影》里的一句歌词，道出了多少人心底最小心翼翼的情感。打开音乐播放器，会看到在这首歌的下方，网友们的评论多达上万条，每一个评论也都在小心翼翼地说着关于听歌者自己的故事和感受。正如在歌曲里唱到的那样，暗恋一个人最深有体会的就是看着他的背影吧，因为害怕正面相见时自己躲藏不了的眼神，那丝毫不自然的表情，急促不安的心跳声， 都会让自己羞得无处可逃，所以我们才会选择拥抱背影，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正大光明地把自己的爱意揉进落在他身上的眼神里。着惴惴不安与欣喜若狂地过着每一天，开心是因为你，难过也是因为你。暗恋一个人的时候，仿佛自己拥有过好几种人生。我会在脑海里想象着每一次我们的相遇，计划着每一种方式的靠近，像是个活在自己美好的梦里而不愿清醒的孩子。在人海茫茫中，我们总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像是天生被赋予了什么特异功能一样。那个奔跑在球场上完成漂亮的高高跃起的动作，再稳稳地投进一个球的少年是他。那个明眸善睐、笑逐颜开的在和朋友交谈的姑娘是她。今天的她又在超市选择同往常一样口味的饮料。今天的她又扎起了高高的马尾。她今天走路很快，她今天好像不怎么高兴。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里，好像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有了那么一些微小而奇妙的变化，心情也因此时起时落。他一笑，我们能开心一整天，而又因为有人和他的接近而失落不堪。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却感觉失去你千万次。 感谢我不可以拥抱你的背影。 暗恋一个人是害怕他知道，又害怕他不知道，更害怕他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这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啊。有时候这些心事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不敢叨扰，只能悄悄地珍藏在心底。我的心事蒸发成云，再下成雨，却不敢再淋湿你。电影《初恋这件小事》讲述了一个初中时期的女生小水暗恋上了阿亮学长后发生的故事。这样一个因暗恋而生动起来的青春电影，我想也会在某一个时刻打动过人们。你看着小水的暗恋，就像是看到了自己。差不多的青春，还好还有人可以帮我们道出那份深深埋在心底而不可说的感情。 其实这部电影里的主角不是小水与阿亮，而是在电影之外的每一个我们。在电影里，小水和朋友的经历，我想也是几乎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例如故意去某个地方，为的就是偷偷看他，和朋友在上课时传纸条讨论关于他的事情，装作没事的时候故意经过他的旁边。对他来说很微不足道的东西能被自己好好的收藏起来，假装若无其事的和别人聊天，余光却又能不自主地找寻到他的身影，辗转很多途径了解到关于他的很多事情，故意打他的电话，假装是打错了，只为听到他的声音。为了接近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说初恋这件小事，不如就称为暗恋这件小事吧。不过呢，幸运的是，小水遇到了暗恋中最好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我暗恋的人也正好喜欢着我。而电影也只能是理想化，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暗恋在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散落天涯的。此后我见过的千万个人里，眉眼似你，但都不是你。可回想起来，依旧会觉得明媚如初，依旧感谢当年那个怀揣着一腔孤勇，那样单纯地喜欢过一个人的自己，也谢谢那个人曾出现在自己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里。我想也会有很多人看过这样一篇三行情诗吧。螃蟹在剥我的壳，笔记本在写我，漫天的我落在枫叶上雪花上，而你在想我。这首诗正过来是常理，反过来是猎奇。我想你是天经地义，你想我是不可思议，这不正是我们暗恋的心情吗？只能期待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这样你才会像我想你这样的思念我。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是会在一起的吧。你在明，在我眼里，是我眼里的光，是我想要不断接近的风景。我在暗，在你身后，是你身后的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的秘密。就这样，让我再拥抱你的背影吧，这已经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愿所有的暗恋都能被温柔的对待。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九鱼，感谢导播道尔，我们下期再见。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

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还愿意冒险，我会拼命拒绝。